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从没想孤独远航，自己还需要成长，常被妈妈挂心上，谁知一去不能还乡。我牵在妈妈手上，脸庞挨着脸庞守望，哪怕有一点希望，也要抓住妈妈的目光。要成长，常被妈妈挂心上，谁知一去不能还乡。我牵在妈妈手上，脸庞挨着脸庞守望，哪怕有一点希望，也要抓住妈妈的目光。我是妈妈的理想，提前将生命嘹亮，伸出手看见力量，将大成人光芒万丈。妈妈给爱的方向，生命是荣誉之上。无论我身在何方，我的骄傲永远 希望，我在妈妈的胸口。 生命来自谭晶和小歌手豆豆共同演绎，听起来其实就是母子间的对话，可是你是否觉得像极了我们和祖国之间的感情？我们在他的怀抱中孕育诞生，直到今天依然会因我们是他的儿女而情不自禁的感叹，尤其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祝福祖国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而进行的预热特别节目，接下来有请曹富佳为你演绎这首真情许愿。 真情在天上换了太阳，没了月亮亮了星辰，真情在地上红了花，绿了叶，黄了真情在人间圆了今生，伴了长夜静了心灵，真情在你我有了新曲，有了唱歌，有了永远的思天上换了太阳，没了月亮亮了星辰，真情在地上红了花，绿了叶，黄圆了今生，伴了长夜，静了心灵，真情在你我有了新曲，有了唱歌，有了永远的思念。 歌飞扬，欢迎继续收听。 多，人们之间越来越缺少联络，是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你我，还是我们自己相互封锁？功名利禄虽然让人诱惑，但是人间真情更能暖心窝。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没错，别让道道围墙把你我阻隔。我的那个左邻右舍，吃不完饭来我这儿坐坐，大家整天忙着工作，很少把家常话儿说。我的那个左邻右舍，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大家都在一起住着，相处好了都快乐。自己相互封锁，功名利禄虽然让人诱惑，但是人间真情更能暖心窝。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没错，别让道道围墙把你我阻隔。我的那个左邻右舍，吃过晚饭来我这儿坐坐，大家整天忙着工作，很少把家常话儿说。我的那个左邻右舍，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大家都在一起住着，相处好了好快乐。对我说，大家都在一起住着，相处好了都快乐。大家都在一起住着，相处好了都快乐。 左邻右舍，一句呼口语化的方式讲述着城市生活里寻常百姓家的真切体会。一首歌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是那样的亲切与自然。谢谢歌手李继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年来，有很多这样的创作歌曲，一起符合时代的文化需求，贴近百姓的方式博得大家的欢心。即便是一些具有纪念性质的作品，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创新中的用心。上半场的最后，我们就请各位来分享雷佳演绎的一首《好日子慢慢过》，以格外踏实平和的心态唱着对幸福生活的记录。今天我们一起把它献给我们的祖国母亲。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来感受别样情怀的歌飞扬。待会儿见。 好日子呀嘞，春来了，花又开，等着你和我。 身体越来越胖，吃喝越来越多，热闹是有些烦，一个人又怕寂寞。总有太多的事儿要做，不太听亲人劝说， 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

为咱家儿女带来吉祥。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鹿在深夜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这首《天路》创作于2001年，是专门为京藏铁路谱写的，却沉默了4年，直到韩红在2005年的央视春晚演唱之后才一炮走红。而后在2006年7月1号京藏铁路通车仪式之前，各电视台播出了京藏铁路的宣传片、纪录片，都把这首歌作为歌颂京藏铁路的歌曲，作为主题歌或背景音乐来播放，才得以广为传唱。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男声的版本来自歌手春雷，无论从歌手的演绎还是整体的编配来看，都给我们一耳目一新的感觉。欢迎您回来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今天我们就要在一组特别的歌声里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为明天即将到来的这个特别重大的日子来做预热。我是刘慧，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要和大家首先来分享一组富有地域风情的优秀民歌。眺望完雪域高原的天路之后，要来感受延边朝鲜族的风情，有请阿里郎组合带来至今仍颇受好评的同名歌《阿里郎》。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 哥，狗年延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月光洒在美丽的沙滩，这是充满激情的夜晚。我们围在篝火的旁边，过几个浪漫的一天。跟你节奏跳一跳，跟我一起唱一首，放松一下，亲爱的朋友。跟你节奏跳一跳，跟我一起唱一首，放松一下，亲爱的朋友。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谁轻轻呼唤，在天上，在云端，让我日夜想象，在梦里回到你身旁，在云之巅，无心的方向，空去飞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 如今你又在何方？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艾尔肯在新疆向你热情发出的邀约跳吧，以及徐坚雅站在西南边陲唯美向你描述的彩云之南。56个大家庭，56支优美的歌，在祖国的怀抱里唱着动人的和声，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于祖国的热爱和赞美。好了，祝福祖国，祝福你。我是刘慧，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乐影流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和节目开始呼应一下好吗？歌名也叫我的祖国，来自歌手帕拉萨特巴赫提，我们讲述着为梦想赴他乡的那种最纯真的情感。多年来也许你发现了一切都在变，唯独不变的是我们的这颗心。 五星红旗迎风飘，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伟大祖国我的故乡，我们耕耘的地方。五星红旗迎风飘，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把青春都献给你，愿你腾飞光芒万丈，奔赴远方，奔赴理想，我们的使命此生绝不能忘。越过高山，越过黄河，越过长江，愿把一切献给你。五星红旗迎风飘，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把青春都献给你，愿你腾飞光芒万丈，奔赴远方，奔赴理想，我们的使命此生绝不能忘。越过高山，越过黄河，越过长江，愿把一切献给你。歌唱唱理想，我们的世界从今充满希望，新的太阳照亮我们新的故乡，让我用一生来爱你。我的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 让城市融入自然，